尝尝你爹我的醉拳。 妈妈，我说马爹，那孩子找你惹你的，你跟孩子耍这么大的火啊？ 我心里腻味。 你看你，你本事不大

分 啊，这好话我都说了一车的。 哎，那条裤子都让我穿了吧。啊， 不中，明儿个我狗表妹相亲去，穿身上那条破裤子，那你脸是好看的。 这么说这条裤子你还是不给我穿？ 对， 不给我穿我揍，抢抢抢， 你敢敢敢。 我穷， 这条裤子强强多多的，为了啥呀？妈，妈，我没脸跟你老叔呀！ 哟，这条裤子咋还俩色儿了？啊？ 明白了，家里头穷，两口子。就趁这一条象牙的裤子，一条裤子呢俩颜色，这边是虾米青，这边呢是葡萄紫，家里头要是男人有个大事小情的，那就穿这条裤子，那都虾米青朝前，要是媳妇出门呢也穿这条裤子，那都葡萄紫朝前。 哎呦，岳母大人，你俩这脑筋真够用啊。 呸，我要不冲我闺女面了，我啐你一脸饼片。 妈，快，姥姥来了。啊， 哎呦，白 姥姥， 哎呦， 姥姥， 姥 姥，姥姥， 瞧我这外孙子，长得结实的像铁蛋，多招人稀罕呢！招稀罕，真招稀 罕。姥姥，我饿了。 哎呦，净瞎说，今儿个天可是不热。 我是饿了。 哦，你饿了？ 嗯。 哎呦，宝贝儿啊。姥姥给带好东西来了，快去到驴垛子那儿拿去。 哎， 我说啊，这个天都到啥时候了，那还没吃饭呢，咋让孩子饥一顿饱一顿的？ 妈，您看， 野菜汤。今儿刚进来，刚过了秋收就闹饥荒，一冬天吃野菜，赶开春一看，一家子全变野菜了。你去拿着。 岳母，您这是干啥？ 这根簪子少说也能换他一兜小米儿，把它拿去卖了吧。 我这就去。 哎，回来，我就这一根簪子，换了你，你吃完喽咋办呢？ 说了归期还是舍不得，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哦。 我说狗啊。 岳母，你老都不能叫我大名嘞。 哟，你还有大名呢？ 有。 大名叫啥？ 我姓王，叫王守仓，守卫的守，粮仓的仓吗？ 哦，守卫粮仓。 嗯。 哎呦，那不还是狗吗？ 哎，可也是。岳母，咋还叫啊？ 守仓，君子看星风，孔雀看花林，庄稼人脚踩着虎。看你能 你们说的这个王夫人呢，我见过。哎呀，那可是高门大户啊，放着这么好的一门的亲戚，你们不去谈，还缺的脚面紧绷着，大碗面不吃端着，还等着人家那上赶着跟你们走动啊。我说你们脑子进水呀，咋的？赶紧去走动走动，要是哪个王夫人能发发善心，八根汗毛比咱们腰还粗。 说的虽然在理，只是人家大户人家门槛高，怕咱们那高攀不上。 那依我看，这事在人为。 哎呦，岳母哎！既然您认识那位王夫人，干脆呀，明儿个您就亲自走一趟，先去找一个叫周瑞的。哎，对，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我们两家关系极好，让他领您进府，这不得了吗？ 对六，你说的这个周瑞和他老婆呀，我认识。不过你说我这么大岁数，还是你 吃吧。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你是吃不着啊。 那你说我 还是 就你 去。 要不说不走，要不这事就你去。 为了我那外孙子，喝出我这张老脸走一趟。板儿，板儿嘞，快点 儿，姥姥， 赶明儿个跟姥姥去串亲戚。 串亲戚 啊？ 那有大早是吗？ 大早有富人家了，啥都有。快去把驴垛子卸了去，上头还好多东西呢。 我跟着去。 爹， 哎， 我也去。 哎，走。 哎，你爷俩等会儿我。 哎，你 走。 这场戏演完了， 完了。 那下场唱啥呀？ 下场唱姥姥我一进荣国府。 这可真是真狼跑岔道，狗跑弯，虎跑山林，马跑滩。为了闺女， 别说了，人家布景都画好了。 我还有一句台词没说完呢，那有枣没枣打三干。 刘姥姥快走啊， 来了。刘姥姥进城穿裙去，脚步摇晃金发髻，穿裙去的两手空空，还有

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外头看着虽是轰轰烈烈，可又有谁知道大有大的难处呢？ Thank you. 编成聚宝盆。 我让你走了。 的银子 如数吗？ 如数，不多不少，3000两。 嗯，那景虚师父做事还算有板眼。 二奶奶，不是他做事有板眼，您帮了他这么大的忙，这点小意思哪里抵得上您的恩情呢？ 平儿，这些银子你算好了，一两我也不想贪。为了袁泉他们这码事儿，我烦了很多的人，这些人呐，我要挨着个儿的打点。 哎，我记下了，疯丫头。 哎，老祖宗、太太、小姐、宝玉兄弟，开宴了。 疯丫头，老祖宗，疯丫头，你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比我呀大好几岁呢，还挑着担子满

煮茶是假有真哎，真有假呀，是一朵大富大贵的梦。 什么花啊， 这个女子大家闺秀好大气呀， 哎呦 真是一朵粉红粉红的大大大的花啊， 哎呦哎呦， 黛玉黛玉快让姥姥看看是什么花。 这个女子温若秀气 20两银子，够我们庄家人那过一年。 老亲家，你想什么呢？ 啊、老祖宗啊，我是在想啊，这么大个的螃蟹，我得先从哪儿下口？ 鸳鸯，还不快给姥姥斟酒？ 哎，姥姥，我敬你一杯。 这，哟，老祖宗啊。这我可不敢当啊，拿回家去我慢慢喝吧。 鸳鸯鸳鸯啊，你先把姥姥灌醉呀、啊、 哎呀老祖宗，我是跟姥姥闹着玩呢。姥姥，我给您赔礼了。 嗨，姑娘说点哪儿的话呀，今儿个呀咱们就是哄老祖宗高兴，可有啥恼不恼的。来，我先干为敬，祝老祖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好好好啊，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姥姥你可别喝多了。 没事儿，